大家好，这期我们来聊一聊，在加拿大待了一个月之后，其实才短短的一个月，我身上出的这些小毛病。我本来想说戴着耳机录的会不会质量好一点，但是呢，我最近有一点耳鸣。然后我昨天跟一个护士聊天，她说耳鸣，我就问她，我说有没有可能是因为我最近戴那个耳机戴的比较频繁。他说耳机本身不会导致耳鸣，但是有可能是因为你戴耳机嘛，所以你的耳屎出不来，然后有可能是耳屎堵住了，然后导致可能会耳鸣。我也不知道到底什么原因，反正因为我想了一下，我在国内也经常戴耳机，但是却没有怎么遇到这个问题，所以就不知道什么原因，就觉得，唉，本来这边看病也麻烦嘛，今天室友去验了个光，花了100多刀，然后还没有验好，给他气死了。我可能会再观察2天看一看吧。就是你在吵闹的地方，你不觉得有什么问题，但一旦你到达一个安静的环境，然后你就会觉得耳边有东西在嗡嗡嗡嗡的，有点感觉昨天晚上跟今天现在这个时候特别的明显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在室内处于一个比较安静的环境，然后这个是这2天最近身上的小毛病。再往前推。身上长了一个叫 boil boil 的一个东西，当时给我吓坏了，因为它有点像痘痘，然后周围都发红，中间就有点发脓的那个样子。但是它主要是长在我的2个胸中间，所以我比较害怕。你说如果是长在脸上，你可能你就会把它当普通的痘痘处理，就还不是太担心。你在哪都长痘痘嘛，主要长在那个位置，长在胸口那个位置，因为之前就很。基本上没有在身体上长过，就是，这些皮肤类的问题，所以就很担心。然后当时用了他们的网络问诊，一般小毛病都先网络问诊，叫在一个叫 Maple，就枫叶的一个 App 上，然后我又一边用病影词典搜我怎么描述我这个身上的这个问题，然后一边跟那边的医生聊。后来医生就。问我方不方便去那个 walk-in clinic 查一下，去个诊所就不用预约的那种，直接走进去就可以问诊的。然后我说我下午有课不太方便，我说我可以给你拍照片吗？他说如果你觉得就是可以的话，你就可以发几张照片过来。然后正好我昨天晚上有拍了一些那个 boil 本身的局部照片，所以我就发给他了。他看了之后，基本上就再加上我之前的一些症状的描述，他就给我确诊的是包有，好像学名叫 furuncle 吧，反正那就是皮肤问题的一种。然后给我开了一个抗生素的药。我其实在国内吃抗生素吃的挺少的，我当时，而且我也不知道他给我开药了，我是不是一定要去拿？如果不去拿，会有什么不好的怎么样的？反正因为那个pharmacy 药店很多嘛，我就。找了一个最近的我们学校里面的药店，然后再加上我们入学的时候就强制买了一个叫 GuardMe 的保险，然后就想说啊，反正有保险可以报，无所谓嘛，就去试试。后来就临在那个药店下班的时候去到了药店，找了半天，找到那个药店在的地方，他问我要了好多信息，我以为直接给他那个 prescription，以及我名字就行了，但是他还要一些别的，比如说我 GuardMe 的一些保险的信息，然后包括什么一些 group 的。我就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那个 group number 是什么，然后他就说那不行的话，你今天先自费吧，回头你再报销。那个药20刀，就是100块钱，一小瓶药，我觉得还挺贵的。但他们看了20块钱，他就很少啊，就不然你今天先自己付了，然后我就拿着我的校园卡去买药了。付完之后，我就去研究怎么报销。然后当时我记得那天特别冷，我就坐在外面。拿着个电脑，后来就把那个报销申请提交上去了，然后很快收到他们邮件，说我10填的不全，然后没有办法寄那个支票。后面又重新提交了一次，但是后来我登到我的账户上看，还是被拒了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可能这个药不属于报销范畴或怎么样，他们也没有给原因，我就觉得哎呀，莫名其妙的。那个抗生素本来医生让我6个小时就吃一次，但是我自己感觉吃太多抗生素不好，所以我吃了2粒之后，我觉得我那个伤口差不多愈合了，因为之前那个脓被我挤出来了，不应该挤的。最近再看的话，应该差不多快好了。但是还有一个 一直都有的问题，就是鼻子里面特别的干，干到出血，你能想象吗？然后我们这边的天气是一周基本上五天都有下雨，就很奇怪，就觉得天气是其实是很湿的，很湿润的。你睡眠的话应该也还行吧，跟在国内差不多，晚上12点睡，然后早上八点起床，喝水也不能说喝的不多。但可能喝的茶喝的少一点，喝的咖啡喝的更多一点，不知道是上火吗，还是什么原因？但至少目前看症状上，比较像上火的症状，就鼻子很干，然后有血丝，所以就还挺烦的。我那边是我室友那边犯那个鼻炎，就每天鼻子湿漉漉的，然后这边是我每天鼻子特别的干燥，我就会觉得有点不太正常。我现在能做的就是每天能多喝水就多喝水，但是我还是喝不了白开水，我基本上要么就泡茶，要么就是泡咖啡。但有的时候去学校的话，接热水就会比较麻烦，因为我们学校目前我发现的只有在图书馆旁边的那个叫 Biblio Cafe 的地方有热水，但它热水瓶子上又说啊，因为疫情的原因，我们现在不提供给其他人接水，所以每次去接水我就很不好意思，就要么买个小饼干，就要么再去买杯饮料，花费在无形当中就这么增加了。在图书馆的时候，就如果待的时间比较久，就会喝的水会没有在家里那么多，因为毕竟接热水不方便，喝冷水吧，就目前还没有完全习惯，我想让自己习惯喝冷水。我估计学校不太可能会有未来会提供热水，但这个习惯不是说短时间内就能改掉，所以只能慢慢适应了。饮食上的变化其实挺大的，在这边之后，肉类跟奶类的摄入会明显的比在国内多，蔬果是少了很多很多。真的，我之前在国内的时候，每天都会吃挺多水果的，但在这边因为水果实在太贵，我觉得甚至水果的价格跟肉都差不多了，所以我把水果的量骤减，真的是骤减，减了很多。我觉得有没有可能是饮食上的这种变化导致你的身体还在适应，但我现在也只能猜测，我也不知道会不会有别的原因。还有一个小毛病，就是前段时间发现这段可能会让你有点不适，所以如果有人在听的话，你自己衡量一下哈，可以随时退出。就是自己在上厕所的时候，我发现有一点点血，搜了一下他们是叫便血，就是你在上大号的时候会你的肠子里面会有带血出来，可能的原因有可能还蛮多的，有可能是你有痔疮外痔啊内痔啊，但是我明显的应该没有外痔，我不知道是不是内痔。还有一种就是有可能你肠内出血，但是我又没有其他的疼痛，其实事实上我什么疼痛都没有，所以我估计可能就是有内痔或怎么样，其实我也不知道，因为去医院也很麻烦。你这种东西你可能要做检查才能分析出来具体的原因，所以我就想说那我观察几天嘛，那个症状我大概一周之后消掉的，是跟我之前的那个包邮是差不多同一时间长的，然后我就怀疑说这两个东西有没有什么相关，有没有可能都是因为什么饮食不好啊，所以后面我去超市的话就会又多买了一点蔬菜水果，然后我就保证我每天都有蔬菜水果吃，就不管吃的少还是吃的多，但是我至少每天都要吃，但可能丰富程度还是不如在国内那么丰富，但是尽量还是多吃一点。我室友给了我一个益生菌，但我记得之前听丁香医生说那个益生菌没有什么用，不过反正我还是试了一下，大概是一周之后这个症状就消除了。我跟你讲，最开始就是看到自己胸口又长那个包邮以及又有便血的情况，真的是那瞬间有点害怕，就会觉得如果我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生了一场大病，然后我的家人熟悉我的朋友都不在身边，我该是怎么样一种绝望的状况啊，然后自己就会越想越害怕，甚至想到说我靠，万一是得了一个什么要命的大病，这怎么回事啊，这边看病那么的贵，然后也不知道我医保能报多少，然后当时就忧心忡忡的，主要甚至 就很担心，就觉得啊，新生活刚刚开始，怎么会有这么多问题？我还有很多目标没有完成，没有实现，我不能生病啊！当时就内心上演了一出很丰富的戏，但所幸出血这个问题现在得以解决，就自己缓解了。然后包邮呢，也差不多好了。然后现在就只有鼻子非常的干燥，然后以及偶尔会有耳鸣这个情况的出现。也不知道后面会怎么样，然后我后面应该会再继续的调整作息吧，因为最近睡得有点晚，一旦睡晚了就会发现，会睡不着，所以只能靠听播客啊，越听越晚，听到12点多、1点多都有情况，都有可能，就睡眠质量也不好，所以后面可能还是尽量要早睡一点，多喝水。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，有的时候就不管是在家里或是在图书馆的话，就特别容易久坐，你知道，甚至比在工作场合久坐的还多，在工作场合。这个人找你，那个人找你，你可能会不由自主的、没有意识的就会站起来走走或怎么样。但是在这边，你的事儿就很单纯，你可能在电脑前一坐坐一天，或者是你不管是玩手机还是玩电脑还是干嘛还是学习，基本上都需要你坐着。所以下面可能也要有意识的，每个小时多走走吧，多关注一下自己的身体。真的就是一个人在外面的话，身体健康还是挺重要的。我下周还约了学校的一个叫 Spiritual Care 的一个服务，它有点像心理咨询，但是又没有心理咨询那么正式。反正你跟他们聊什么，应该都可以聊你的人生规划、你的 struggle、你的一些有的没的东西，应该都行。学校提供的服务还挺全的，真的是应有尽有。准备下周去小小的聊一下，接下来还是希望所有事情能够顺顺利利，身体健康。